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曾。 今天晚上还是我们陪伴大家，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到了晚上哈，一定是大家在一边准备饭，一边和朋友聚会啊，跟家人一起用餐的时间哈。 是的。 看到我们今天周六冬奥食堂节目呢，走进了北京冬奥组委，揭秘在筹办背后的酸甜苦辣，当然吃饭是件大事儿哈。 嗯， 我觉得可以应和这个话题，用一道菜来形容这一年的工作、生活和感受，您会选择哪道菜来形容呢？一道菜形容您的2021年，您是2021年的哪道菜？子昂，如果突然这样问你的话，你会怎么想？ 主要是因为平时吃的菜都比较单一， 嗯，羊肉，烤羊肉， 就是因为平时我觉得，如果说从比例来说啊， 嗯， 先说真正的吃饭的话，我最大的比例应该是烤肉、火锅、烧烤这三类， 典型的小男生， 对，就是年轻男士最爱的三样， 嗯， 就是说365天吧， 嗯， 我觉得烤肉、火锅、烧烤至少能占100多天。就是， 然后你总结一下，是不是有一点不太健康？ 对，是肯定是不健康，不够健康啊。 嗯， 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剩下的100多天，为了弥补啊，痛定思痛就外卖健身餐。 嗯，可是你有吃菜的时候吗？ 吃菜的时候有，自己也做菜，所以说真一问的话，我首先就想到的是我平时在吃什么， 嗯， 然后发现吃的菜太少了， 是不是？ 可选的东西或者说印象深刻的菜吧就少。 嗯，变局说2021年我应该是家常菜。好，您这家常菜涵盖太多了， 嗯， 清炒土豆丝儿啊，还是西红柿炒鸡蛋呀？ 是， 说一切如故，是平常、平凡、顺口和顺利的感觉哈。 嗯 嗯，哎呀，说到我的2021年，我感觉有点像清炒苦瓜。 啊， 我是最近两年才喜欢上吃苦瓜的，以前老觉得这道菜太苦了，是单一的味道。后来发现，如果你做好了的话，清炒苦瓜的味道会是非常的丰富， 是 啊，层次很多。 嗯。这么一想的话， 嗯， 我觉得我们这样啊，如果大家现在正在想啊，就像我一样绞尽脑汁在想，这怎么就能把一年的肉跟菜放到一块呢？然后我就想，我们中间留一步， 嗯， 说用一两个词儿来总结自己的2021年，然后呢，再想想和这两个词儿相对应的菜都有些什么。 哦，两道题呢，你真是。 对，其实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转换的过程。直接把菜带入到生活可能一般，但是比如说同样的甜美。这个词可以形容生活，也可以形容菜， 嗯， 对吧？比如说苦涩啊，这个词可以形容生活，也可以形容菜。 嗯， 有时候这么中间来一个词儿转换一下，哎，就好转换了。 我这不是还想，这有大半月的时间，我们到快临近过元旦的时候才能说来总结这一年的词。你现在就把它给透支了哈， 嗯，这不是都已经12个月，就剩半个月了。 嗯。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都可以。想有没有给我们大家开这个视频？刚才有人说呢，我怎么看不见你们呀？ 嗯，现在大家再看一看，应该是没有问题 啊，已经看到了， 嗯。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一边听一边聊。一道菜来形容2021年，你是哪道菜呀？第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篮球运动员哈。今天我跟子昂在准备稿子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视频，这个郭艾伦啊简直就是一个演艺明星。 嗯， 只要他参与的这个视频一定是以逗乐为主的。 是，郭艾伦又整活了啊，这不是他最近正在隔离嘛，在广东清远进行隔离， 嗯， 然后隔离就屋里就关着嘛，啊，可能比较闲啊，闲着呢就想给大家来点好玩的，然后他又拍了一些自己在酒店隔离啊所谓的训练教程啊，因为他不是真的在那儿做体能啊，就这些东西他没多放啊，放出来的都是什么呢？他说，哎，对着镜头说，大家好啊，今天我 来听听他怎么说。 对， 大家好，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下如何在你出不了屋的情况下锻炼各种体育项目，看看这回你们能学废吗？ 你听这个音乐就知道完了，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事儿。 啊，去。 进行了屋内游泳，屋内游泳怎么游泳？他把脸扎在水桶里。 对，是 这 样。这 哪成？ 是床边上弄个水桶啊，然后呢，四肢整个躯干都在床上，脸埋床边水桶里，能练换气。 哎，我发现其实他还挺认真的，在水桶旁边还放了这个毛巾哈。可能还怕这个水溢出来把自己的床品啊附近给弄湿了。 确实 这孩子真会玩啊，展示的是屋内游泳、拳击、橄榄球、击剑、高尔夫的教学。高尔夫还怎么回事？拿一个小瓶子哈，然后拿个球这样往里怼，反正是各种好玩的一个视频。好，这是非常好玩的这个搞笑事件哈。当然他有非常正经的，接受采访的时候昨天在视频当中也提到了这段时间自己的一些想法。 重新穿着国家队的战袍，我就已经很感恩了。自从我们之前的比赛成绩不尽如人意吧，然后自己来说也是很沮丧吧，一直有一个心结在心里吧。我要从一个像第一次进国家队那个心情，怀着这种心情来打的这次比赛吧。我觉得一次会比一次的更加去珍惜，然后更加去拼吧。因为打过这么多届以后才知道不珍惜这个时光的话，可能以后等你后悔的时候，因为我经历过失败嘛，在国家队的时候那种后悔的感觉真的是很痛苦，都去全力以赴吧。具体的结果都是一些你努力或者是你做出一些事儿以后顺其自然的结果。我已经在队里是一名老队员了，只需要做好现在就行。 他们呀，已经隔离了十天的时间了哈，十天，今天是第十一天了，应该是，已经赛程过半啊。这些选手们在隔离完之后回来，还要参加下一阶段的 CBA 联赛。那昨天呢，在线上的交流采访当中，胡金秋也谈到了自己的隔离生活。哎，胡金秋，我发现他还挺好学的，这孩子，他比郭艾伦好学。 饭菜上，督导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美食，在一些。视频训练的时候，督导也会跟我们开玩笑，去放松我们自己的心情。一般来说，就是上午和下午我们会去做一些视频训练，然后晚上我们在个人时间我会上一些就是上海交大的网课嘛，去充实自己。然后隔离期间，那个教练也每天安排了体能训练恢复，然后力量训练，还有球感训练的那训练科目。所以说，争取以能够以就是好的状态去迎接联赛吧。 这孩子太有正事儿了哈。还知道平时在有空的时候多学学网课， 就是这我感觉就是一个班里啊有学霸型的人物，就是有体育生型的人物，就郭艾伦就是属于那种 性格外向型的孩子， 就是没事的时候我给他整个活， 对，课间呢也是不消停的， 然后胡金秋这种就是学霸，我看看书。 刚才提到了杜峰杜指导啊，杜指导在昨天线上交流的时候呢，也提到了阿联的事儿，因为咱们很多球迷都希望说阿联能不能在之后的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有更多亮相的机会哈。杜指导也做了回应。 阿联是中国男篮旗帜性的这个人物，也是代表，真的是希望他能再次披上中国队的战袍，为国去效力和奉献啊！我们要保证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要保证他在职业生涯当中能更健康的去完成他的这个梦想，所以呢这个还是要根据他的情况身体情况再酌情考虑吧。 孙东林说，哎，郭艾伦这是活宝级的。其实有时候生活当中有这样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有这样的家人啊，可以带动很多情绪哈。今天我们提的话题是用一个菜来概括您的2021年是什么样的味道哈。2021年用一道菜来形容一下啊，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回应，还拍了此时此刻的图片，还是这一年您的概括呀。我看到有 SK 发来是一碗面的图片，是不是？是方便面吗？哦，还好不是，看起来像龙须面。 对 啊，这个配料还不错。您这个我们北方人和南方人叫法不一样哈，我们南方人叫浇头，你看这里边有鸡蛋，它还放了点花生米，好像看起来这是木耳吗？ 整体上来看是一个酸辣口味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口哈，酸辣口的呢，我觉得还是跟重庆那边川渝那边稍稍的挂点钩。 看来您这一碗面非常的实诚哈，也是很养人，所以今年您是就用这碗面来概括自己的2021吗？那您得把它提炼出来啊，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哈。刚才我们的郭艾伦、胡金秋和杜峰杜指导哈，也跟大家分享了现在隔离时间的生活啊，希望在 这十几天之后哈、啊，看到健健康康的他们，也是心情非常愉快的啊，能够走出隔离区，为大家带来下一阶段的非常好看的比赛。 是的，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和这些朋友一样，说说这2021年用一道菜形容的话，您是哪道菜？说完了 CBA 这边的情况，我们再提提美职篮吧。美职篮今天早上就有不少比赛哈、 啊。嗯，是的，老詹那块呢也是发生了。今天的洛杉矶湖人116-95战胜了雷霆。此役呢，詹姆斯谈到库里会打破雷阿伦纪录的表现。詹姆斯谈到库里说，如果 NBA 联盟中有人能单场投进16记3分，那就是库里，他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如果能够超越雷阿伦，那么真是太酷了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球员，如果打破纪录，那就是时间问题。目前呢，库里距雷阿伦的三分总数历史记录还差9个就能追平。如果库里此后能够在此后的比赛中啊投进10个3分球，那会直接实现对雷阿伦的超越。 嗯，詹姆斯在这场表现当中表现很出色，出场了34分钟41秒，他是23投13中，3分球6中4，所以是33分5个篮板6个助攻的数据。对自己的表现哈、啊，他也说了，我现在的腹部和腹股沟是变得越来越健康了，也谈到了最近7场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秘诀，说最好的方式啊，也提供给大家最快最好的恢复方法就是睡觉。 嗯， 我在昨天晚上很快就入睡了，在赛前我还小憩了2次。哎，赛前还要偷偷的睡2回，这是不是岁数大了的表现？ 那关键是能睡得着，我觉得挺厉害的， 几秒钟就睡着了，心里真没事儿。要知道在最近7场比赛当中他还真是不错，5场比赛都是30加，表现得十分的出色。 嗯嗯，活塞今天呢输球了，但是状元秀啊康宁汉姆表现不俗，平了一项 NBA 纪录。在今天的比赛中，康宁汉姆得了16分，全场是17投5中，这个数据看起来很一般，但是他在职业生涯的前20场比赛已经得了305分、123个篮板、90次助攻、26个抢断和11个盖帽。在 NBA 历史上，此前只有4人可以做到，分别是勒布朗·詹姆斯、拉里·伯德、本·西蒙斯和阿尔文·亚当斯。活塞呢战绩欠佳，目前21负，全联盟最差，是垫底的。不过呢，看到状元有如此出色的表现，重建中的活塞也会信心十足。康宁汉姆缺席了新赛季前4场比赛，训练营也没有参加，所以说进入状态比较慢，打了20场之后找到了感觉，随着赛程深入呢，会有越来越状元的风范。 而今天在火箭和雄鹿的比赛当中，安特托孔波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在上半场他送出了2记盖帽，就此呢就加冕了雄鹿队队史的盖帽王。之前他的职业生涯一共有803次盖帽，排在队史第二，身前有排在第一的阿尔顿·李斯特804次，其实就差一次哈。结果今天肯定啊，上半场就要突破了，完成了这个任务，凭借上半场的2次盖帽，他就超越了李斯特，成为了队史盖帽王。李斯特当年完成804次盖帽，用了471场。安特托孔波为雄鹿队出场的是613场。那到职业生涯目前为止，安特托孔波的罚球出手的次数4340球，防守篮板有4609个，三双的数也达到了25个，同样也是以排在队史啊，也就是雄鹿队史的第一位。那在雄鹿队队史总得分、总篮板和总助攻的榜当中，他也是高居第二，总抢断呢是位居第7，总出场数和总出场时间分别排在第4和第5。可是他今年才27岁哈、啊，如果说不换队的话，那这些记录都会很快就突破。 是的， 球迷也感慨说，总有一天安特托孔波字母哥将会成为雄鹿队史当中所有技术统计的第一名。 嗯嗯，我觉得雄鹿拿到了上赛季那个冠军啊，对于字母哥来说职业生涯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很多时候一个悲情球员的故事就是他总是能这个拿下很好的数据啊，但是他就是拿不下总冠军的戒指，或者说就是拿不下最终的冠军啊。足篮排啊都有这样的英雄，悲情英雄式的球员，但是呢、上一赛季的总冠军让雄鹿的字母哥已经是不存在这样的遗憾，我觉得可以放开打。 嗯， 还有这是网球方面的消息哈。瓦林卡希望能够在明年3月回归赛场哈、啊。瓦林卡希望能够在这个3座大满贯冠军之后吧，他的回归之路能够快一点。但是其实事实上呢不太顺利。据经纪人透露，瓦林卡的足部手术恢复并不顺利，确定缺席明年的澳网公开赛。现在寄希望于2022年3月复出。 瓦林卡在今年3月的卡塔尔公开赛中参加了本赛季最后一场正式比赛，他在多哈输给了哈里斯，并且遭遇了严重的脚伤。这次脚伤让瓦林卡必须上手术台，结果他在3月和6月就动了2次足部的手术。据瑞士报纸最新报道呢，瓦林卡经纪人透露，他们预计整个恢复过程要延长一年左右，延长到一年左右啊。即使在2022年的3月回归，这就意味着瓦林卡不仅会错过新赛季的澳网，还有可能错过前两场的 ATP 1000赛事，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和迈阿密公开赛。 嗯，非常不容易哈，运动员职业生涯当中伤病真的是有的时候无法逾越的一座大山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说到了哈，2021年您是哪道菜呀？都是怎样的味道呢？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南极说了，2021年我是道什么菜呀？米饭、没淘米、夹生还有石头，这么多的人生苦楚啊！ 其实说实话，看到几位这个朋友啊说的都是，不是那种特别华丽的菜， 都是家常的是吧？ 生活还是平凡是本质嘛。 也有朋友说小葱拌豆腐。2021年我就是一道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五丝三四，那就是今年没有什么烦心事儿，平平安安的过来了哈，真的是挺不错的。子昂啊，建议你少吃点啊，你刚才说的那些都不太健康啊。 是，这是哎，建议归建议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把持不住啊。也有朋友说2021年的这道菜是乾隆白菜，那这味道有点浓哈。 那乾隆白菜它是一个凉菜 是个凉菜，难道没有热菜，没有热乎乎的感觉吗？ 对， 也是比较清凉的2021年吗？老年人啊还是应该粗茶淡饭合适。好，9290是跟哪位说呢？健康为主，少油少盐，家常菜吧。您说的没有问题哈。女生宿舍说她是红烧带鱼，哎，2021年怎么会是红烧带鱼呢？解释解释啊。 我也在想，就是说这个后面他一直在发鱼呢，各种鱼啊。 带鱼也是海鲜哈。这是个梗哈。也有朋友说是茄盒，茄盒是里面有馅儿，然后还经过了反复的煎炸。那您这个2021年是够煎熬的。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美味哈。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就是说尽管说外壳是经受过这个煎烤的，但是里面很鲜美啊。是肉茄盒吧？我得确认一下。 应该是吧？那还有其他素的吗？ 要是素茄盒，那这个菜这一年的生活多少平淡了一些。 看到了这个女生宿舍也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家哈，这茄盒还真是金光闪闪的，金碧辉煌的， 做的是挺好， 炸得不错哈。这一年您是属于哪道菜呢？真的是反复煎煮的吗？那这个感受还是挺纠结的哈。永远的儿媳妇说，我的2021是一道什么菜呢？糖醋排骨。有酸有甜，但是吃起来还是非常有味道哈。然后还晒了一下，这个是面筋塞肉，这是典型的无锡菜啊。真棒哈，看着不错。我觉得您这个面筋呢还不够饱满，还可以塞得更圆一点。 听清 刚才子昂给大家介绍这个天气的时候说到明天会降温对吗？ 是的。这个从雪场的这些消息就能看出来，好多雪场其实在前一段热的时候都打算说暂停营业了，或者说延迟开业了，但是昨天这天气啊突热之后又突凉啊，又突然的转冷，所以说呢很多雪场又开始造雪了啊。这个对于喜欢滑雪的朋友来说应该都是好消息。 近来呢市文旅局也推出了漫步北京迎冬奥赏冰雪的10条主题游的线路，那鉴于明天和后天有可能天气有变化哈，是不是想要去享受冬天节奏的朋友可以选择以下这些路线，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如果您喜欢去故宫附近的话呢，可以试试走这条线路哈。故宫红墙的白雪，每一个角落都是诗意。对，最近这段时间只要一下雪，经常就会听到朋友说，哎，去故宫吗？去故宫吗？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有故宫年票，去的也比较方便。再有呢，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在故宫里拍雪景也成为了时尚哈。 那是肯定 啊。具体的线路您可以试试哈。故宫博物院的角楼咖啡，从这儿出发，然后再到中山公园音乐堂，然后去来金宇轩这一条路线，您可以试试哈， 够您玩一天的。 然后还有龙潭公园的冰雪哈、啊，幽静花园中的热闹。那路线是从龙潭公园进入，然后到了龙潭中湖公园，再到天坛府尹啊，再到天坛公园。也就是说呢，都给他安排了一个喝热饮的地儿。 总间中间呢总还是会有这个休息的地儿哈。 对， 这条线路呢总结起来就是龙潭公园冰雪，幽静花园中的热闹，很有人气儿哈。 嗯， 如果您家住朝阳区附近的话呢，推荐您下面这一条朝阳公园的冰雪，艺术与娱乐的和谐相融线路呢，您可以这样哈，安排在朝阳公园，然后呢往朝阳规划艺术馆方向，最后呢来到凤凰中心，这样一段的路程呢也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拍摄的角度和景点哈。 是， 嗯，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莲花池的白雪啊，在茶香和话剧中去感受美好。 你别说这莲花池公园我还真没去过。 嗯 嗯， 那这时候下了雪去看一看哈。 对 对，因为人家强调了嘛，莲花池中的白雪。 莲花池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残荷、 嗯、 还是已经被拔净了哈， 到时候看一看。 嗯、 莲花池公园到马连道街啊，然后再去国家话剧院，再到天宁一号。 哦，这样一路走过来还真是步行怎么也得大半天的时间哈。 是， 如果要是下雪的话。再有呢就是可以选一选皇城根的冰雪，这条路线在古建当中呢回忆纯真，这个路线涉及的是如果您出发的话，从护国寺街到什刹海，再走到烟袋斜街，然后再往南锣鼓巷方向走一走，这样啊走过来应该会是比较的舒服。 没错。 嗯， 还有向西看啊，西山晴雪刚刚好，那线路可以涉及颐和园的西堤、北宫门，光文化馆，有时光书店啊，圆明园、时光买卖街等等、 嗯、这是非常好。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很多朋友都会在下雪的时候选择去颐和园，因为颐和园有一个好处，只要你有公园门票随时都可以去。 是 这要比故宫去的更方便哈，而且那附近有地铁， 嗯， 所以东南西北去的朋友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便捷的。 是， 那也可以试着走一走景山公园万春亭，到寿皇殿，再到地安门中国书店，再到钟鼓楼这一带啊，就是对了您说到的京城城里的这一段哈。 嗯， 景山公园这一块呢也是大家比较喜欢去的地方，在万春亭上俯瞰一下故宫的美景哈，再上下点雪，那景致非常的漂亮。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钟鼓楼这一带，早上的节目当中提醒您了，钟鼓楼这段时间要有维修，要关闭哈，所以您就不能够登上钟鼓楼去赏雪景了。 是， 所以要安排好啊。 嗯 嗯， 还有很多，比如说到这个 城外哈， 对，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嘛、 嗯， 对吧？咱们去望一望啊，从居庸关长城去走，然后还能看看十三陵、 嗯、 啊，再去看看白福泉 啊。这个应该是有车的朋友就比较方便一点了。如果约上三五好友，一辆车四个人，正合适，说话啊、吃饭呀、啊、都合适，一桌正好。 没错。 到这个长城去玩一玩哈，这就要看您的时间安排了。可能两天的休息时间，你有一天出去玩，第二天回来缓一缓是可以的啊。 嗯。 再有呢，就可以室内也可以选择一下新的景点。 对，还有最新的这个环球度假区。对吧、 嗯、 说实话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它本来啊、 嗯、 它的屋顶上就是有雪景造景的， 嗯 啊，就是有那个白色的看起来像雪景的装饰的， 嗯， 所以说真的是下了雪以后才是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完全体、 嗯、 这个是所有看过这个原著的应该都有这种感觉。 然后可以去吃一吃小黄人雪糕、啊、 嗯， 环球城市大道，哎，你别说我真没去过，我一是没时间，二是哎呀我觉得不知道跟谁去 啊？你建议一下，咱们搞个团建吧。 啊，这样可以哈，团员和党员一起哈、 啊， 到环球度假区去找这个快乐哈。 嗯， 下雪的时候应该挺好的哈。 是。 最后推荐给大家的是，从白雪红楼大观园，再到滨河公园，然后您可以走到北京建都纪念阙继承纪念柱，也就是，南二环到西二环拐角吧，这个附近这一段的路线、 嗯、 也是不错的哈。刚才说到的十条路线都有不同的特点，也可以根据您所处的位置哈、啊、来选择，我觉得都不错。冬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下雪的时候就应该有下雪的样子哈。 是， 当然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穿点哈，千万别感冒了。 嗯 嗯，这是给您推荐的。如果降温了有下雪的可能，您可以选择以上的这些路线。当然， 您可能自己也有些私家的游览路线，或者是私家的体味冬天的这种感觉的这种路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推荐推荐。 是的，北京五号线响应咱们的这个说法，已经是发出了雪景状态下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这个是真雪吗？ 地下是应该是真雪啊。这还是挺好看的。你看屋顶上这超厚的这种啊，应该是假雪 啊。然后1908说，经常可以听到工作人员在园子里用大喇叭喊游园的同志进园了，大家都依依不舍哈，都不想走是吧。买一张票可以游览的时间越长越好哈。 是。 于左说了，对景山的概念就是崇祯那个三尺白绫那地儿，那地儿现在在这个怎么说呢，景山公园本来不大哈，就在大家观景的后山那一块，你得走到后面去。那有一个巨大的这个碑告诉你那是发生了什么。 是， 有空的时候可以去转转哈。 燕林说，一年的这一年啊，麻辣刺激，有惊有喜，所以说选择了烤鱼麻辣烤鱼。 麻辣烤鱼，据说这种烤鱼还是有很多的口味哈，有麻辣的，有豉香的是吧，还有很多种。 对， 是麻辣味的。那有哪些这个具体的故事愿意跟家里人分享的也是可以的。 这里面配菜到底是有笋呢，还是有豆皮儿啊？ 有笋，有多笋呢？ 对，有的有这个谐音梗还挺有意思的。 1908说，我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景山公园这个点儿呢。经常去那儿约会是吗？景山公园好在哪儿呢？春有百花，夏有凉风，冬有雪。而且它呢就是有高高低低的地方嘛，春天的时候有很多牡丹，那里遍植牡丹。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如果就像您说的谈谈恋爱，太阳落山或者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可以去观景啊，站在山上啊，也是风景非常的美丽，也很凉快。冬天呢，您现在去的话，万一下雪了的话，也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致哈。 是。还有朋友在说我们没开聊天室这事儿啊，这聊天室都已经观看人数1368人了，您还没进来呢。 他还没进去啊，那门怎么是虚掩着的吗？ 对，这什么情况啊？这个一直让我们开视频，视频开着呢，微博视频一直开着呢，天天开。 要不重新退一下，退了之后再进，是不是就 能看到？天天开，现在大家都看着呢，这你看微博视频这块这是 小地楼牌子 说小丽姐姐肩膀练得宽了一些。 一直都是这样的了。好，我们一会儿继续给大家介绍欧洲足球方面的消息哈，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 来季也不能相信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出发，都要努力争先。 2010年2月21号，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1500米金牌争夺战，半决赛王蒙摔倒被判犯规，孙琳琳小组第三无缘决赛。进入决赛的八位选手，中国队只有周洋。虽然他是1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连续两个赛季世界杯1500米年终排名第一，并且在2009年世锦赛摘得1500米银牌，但韩国队有赵海丽、李恩星、朴生智三位高手，韩国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奥运金银牌旁落。 周洋还是坚持在滑跑，但是整个的路线受到了影响， 方向受到了影响。 18岁的周洋就像一辆开足马力高速行驶的 F1 赛车，在赛道上灵巧的飞驰。他在高速行进中冷静地寻找着超越的机会， 但是对体力的影响会很大。 节奏 还有三圈，拉开了，拉开了优势。 机会出现在比赛还剩三圈时，周洋找准空隙，突然提速，果断抢到头名，并越滑越快，把韩国选手远远甩在身后。 周洋 最后一圈， 不要降速，不要降速， 注意节奏，节奏。 难道我们会收到一个奇迹吗？ 周洋节奏， 奇迹离我们越来越近。 以一敌三，周洋最终2分16秒993摘得金牌，并刷新了冬奥会纪录。 周洋在8人参加的女子1500米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异军突起， 太棒了，周洋。 从今天开始，冬奥会女子1500米比赛江山易主。 上场之前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周洋可以，周洋一定要相信自己。太激动了，这是我的梦想。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带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陈良路杂交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 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好，欢迎在周末继续选择收听金歌铁马，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2021年您是哪道菜呀？再提醒大家一下哈，您可以关注一下在周末的时候冬奥食堂节目，这个节目呢也会走进北京冬奥组委来揭幕筹办背后的酸甜苦辣。火锅、四喜丸子、麻辣豆腐，您用哪一道菜来形容这一年的生活和感受呢？您会选择哪一道菜哈？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国内和国际的一些综合消息哈，接着我们重点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第17轮的第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桑普多利亚在同城德比当中是客场3-1战胜了热那亚队，14轮不胜的热那亚现在的处境是非常的艰难。 是的，皇马这边也有消息，安氏皇马西甲逢西蒙尼不胜啊，但是马上就要迎来新的考验，西甲第17轮要迎来马德里德比。目前皇马在积分榜上一马当先，领先次席少赛一场的塞维利亚8分，领先第4名的皇马马竞10分。皇马正式比赛对马竞已经7场不败，联赛则是11场不败。皇马上一次联赛德比中输球还要上诉到2016年2月27号。值得一提的是，那现在的教练安切洛蒂啊，此前首度执教皇马的时候，在西甲有4次面对西蒙尼的马竞，仅是获得1平3负。不过各项赛事13次交锋，安帅是获得了4胜3平6负，稍好一些。4次赢球分别是2场国王杯半决赛、1场欧冠决赛和1次欧冠1/4决赛。那是在执教拜仁的时候，欧冠小组赛还有1胜1负。 今天的马德里德比哈，如果要是皇马继续赢球的话，就会一马当先哈。那巴萨这个赛季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风无力，进球难。球队在6场欧冠小组赛当中只进了2个球， 十五场西甲联赛呢，也是攻入了23个球，排在西甲的第7。那这和他们的积分排名都是一样的。上个赛季巴萨在联赛当中有85个进球，那和西甲进球和净胜球相比的话，他们是最多的球队哈。其中梅西一个人就进了30个球，包括格列兹曼有13个进球入账，所以这两个人相加就占据了巴萨在上赛季进球的一半的份额。 嗯， 可是呢，今年夏天梅西和格列兹曼先后都走了，去了大巴黎和马竞。 哈，所以说日前格列兹曼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谈到巴萨欧冠出局，他表示我很震惊啊，因为他们本来一直都在欧冠淘汰赛的阵容当中啊，球队发生很多改变，梅西走了，教练组也很多人也换了，不过还是要保持耐心吧，要相信这支球队。你都走了，你都没相信这支球队， 他都惊了啊！我走了之后进球这么差了。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梅西来之前，梅西出现之前，巴萨呢虽然说也踢欧冠啊，但是也会常踢欧联。 嗯， 然后梅西走了，那巴萨立马就回欧联。嗯，这就是哎。 对巴萨来讲呢，冬季引援的补强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事儿，尤其是锋线。那有媒体都报道说了，欧冠出局之后，主席拉波尔塔已经向哈维许诺了，除了阿尔维斯，巴萨还会在冬窗这段时间签下2名新援，分别是曼城的边锋费兰托雷斯，这是首选目标。另外同样呢，在曼联打不上比赛的卡瓦尼也是巴萨重要的目标，但前提是你得符合巴萨的财政公平状况。那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要引进费兰托雷斯的难度比较大，因为转会费至少要到了4000万欧元以上。 是，所以说问题就在于这个，你不仅得实力强，你还便宜。现在还哪有这样的 性价比高呗，那意思哈。 那除非又是说那个用爱发电，自己垫500万 内马尔也可以，我自己先掏点。 嗯， 每日体育呢也是渲染了拉伊奥拉接受采访时的这个表示哈，啊，说这个哈兰德也圈定了4个下家的可能，分别是巴萨、曼城、皇马和拜仁。那这家报纸认为说，巴萨想要签哈兰德，起码得有1亿欧元的转会费，然后再加上4000万的佣金， 嗯， 以及哈兰德3000万的年薪，这钱从哪儿来呢？ 是。如果说哈兰德啊实在太贵了，天方夜谭了，阿根廷媒体的这个报道可能更靠谱一些啊。巴萨呢正在与河床接触，希望签下这支球队21岁的新晋阿根廷国脚胡利安·阿尔瓦雷斯。阿尔瓦雷斯刚随队获得了2021赛季的阿甲冠军，本赛季联赛出场30次，打入17球，排名射手榜首位，是河床夺冠的重要功臣。据悉，巴萨希望2500万左右欧元的价格把他签下啊，这个价格是巴萨现在这个情况。 2500能不能接受？应该还好吧，但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在阵容方面考虑的哈。周中在欧洲遭到欧冠遭到重创之后，这个星期日巴萨呢将会回到联赛，客场挑战比自己排名差2分的奥萨苏纳。那对巴萨来讲有个坏消息，就是球队当中的最佳射手孟菲斯德佩在对阵拜仁的比赛当中受伤了，将会缺席。加上对拜仁半场不到就伤退的阿尔瓦，这一轮联赛巴萨的伤停名单上有7个人，孟菲斯、法蒂、阿尔瓦、塞尔吉、罗贝托、佩德里、阿奎罗和布雷斯维特，这些都上了这个伤病的名单。 嗯， 所以说哈维怎么来排兵布阵啊， 太难了。哈维说实话这个还好啊，只是受任于败军之际，所以说对于可能他的这个要求没有那么高。不然的话这可怎么踢呀，欧联杯说实话那接下来能不能过了淘汰赛第一轮也是个问题。 那接着往下说。 所以说呢这个巴萨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清洗球员啊，然后那几位法国的对吧，朗格莱呀、穆蒂蒂啊、登贝莱呀对吧，他们的这个工资一是高啊，二是这个性价比又特别低，怎么办呢？这登贝莱他的经纪人在阻拦他与巴萨续约，24岁的法国边锋登贝莱与巴萨的合同名下到期，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与其他俱乐部自由接触。然后美娱体育报报道呢，巴萨正在继续推动登贝莱的续约，主帅哈维和球员本人先后进行了几次交谈，登贝莱表示呢愿意留在巴萨，对于他的俱乐部计划呢远比未来薪水更重要。但是问题出在登贝莱经纪人西索科身上，这名经纪人认为啊，金钱比足球项目重要的多，巴萨方面希望在年底敲定这笔续约， 不过可能会在薪资上做出让步，俱乐部认为这可能是最佳的报价。哎呀，又意思又是拿高薪续个约呗。 嗯，那拉波尔塔也希望在这个冬窗期能够为球队加强实力哈，说我们都同意应该加强一线队，问题是我们接手了一些合同，没有给我们空间，所以我们正在寻找在冬窗加强一线队阵容的方式，我们也正在努力做到这一点。那现在他们出局了，拉波尔塔知道引进好的球员也是挺困难的，但他做了承诺哈，在困难的时刻他也要求队伍的这些所有的人员们都能够团结起来，说我所要求的是同舟共济，我们都能够朝着一个方向来划船。 皇马的边缘人找到幸福，决定留队，贝尔阿扎尔该学一学啊。西班牙马卡报表示呢，约维奇向贝尔和阿扎尔证明在皇马一切都是有可能的。约维奇本来在冬季转会市场啊是准备离开皇马的，但是最近两场比赛让他改变了想法，安切洛蒂在慢慢的给所有球员机会。对于皇家社会的比赛，约维奇替补登场之后打入一球，助攻一次，最后在对阵国米的比赛他获得了首发，这是他首次首发。那在本泽马缺阵的日子里呢，约维奇起到了很好的替代作用。约维奇从未在皇马感到幸福，但是最近两场比赛让他很满意，他已经做好了在马德里德比中上场的准备。这个赛季约维奇上场十次，打入一球，助攻两次。马卡报表示啊，约维奇的经历说明在皇马只要坚持就能获得自己证明自我的机会，阿扎尔和贝尔也该抓住机会重新闪光了。 嗯， 这个这说的这阿扎尔贝尔啊跟约维奇的区别在哪儿？约维奇是想闪光没机会，阿扎尔跟贝尔是前者他们也没怎么想。 刚才说到拜仁哈，拜仁的主帅纳格尔斯曼说了，基米希和舒波莫廷因为感染了新冠都出现了肺部积液的情况，让大家非常的担心，说两个人的情况非常相似，有轻微的肺部不通气的情况，所以休息大约十天左右的时间吧，之后这两位球员还会继续接受检查，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在一月份重新回到队伍当中参加下半个赛季的比赛。 是的， 体育科学家弗洛贝泽博士也说，现在对于基米希来讲呢，绝对就是休息，其他器官也都必须得到休息，尤其是避免影响到心脏，那从长远来看呢，肺部功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直到扫描当中看不到积液才行哈。 嗯， 而且肺部必须是没有因为炎症而产生疤痕，否则呢将会产生长久的效果哈，这种长期的影响，这就是有必要让运动员休息的原因了。 是， 那医生也表示说，如果要是打了疫苗能不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呀，医生说是的，我在四周前已经说过，不幸的是基米希没有接种，接种疫苗本来是可以避免这种后果的。 嗯，所以说这运动员们啊，总有一些运动员这个特别的固执，就是不接疫苗，但是现在真的是影响到自己的运动生涯了，影响到自己的这个身体甚至生命安全了。 嗯， 著名的经纪人拉伊奥拉接受德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啊，谈到了自己代理的球员多特蒙德的前锋哈兰德，说拜仁、皇马、巴萨、曼城这些大俱乐部都有可能，曼城近几年呢赢了五座英超冠军，比曼联多多了，而我们选择多特蒙德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天肯定会到来，哈兰德将离开多特，可是在接下来的夏天也可能在往后啊都有可能，他明年夏天离开可能性很大。莱奥拉表示呢，在之前的夏季转会期卖掉哈兰德对于多特蒙德而言呢是更好的一笔经济账，但是他们更关心俱乐部的整体发展，关心球迷，关心球队能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且呢他们也是共同尊重了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多特蒙德啊，他用的是真有种这样的一个说法。 另外据报道说，马夏尔的经纪人也已经确定了球员希望在冬季窗口期离开曼联，说希望在一月份离开，他需要有球踢，不想在一月份之后继续待在曼联，这样呢他的经纪人啊也说了尽快会和俱乐部进行沟通的。 哎，说到曼联啊， C 罗最近发了动态啊，和自己的这个女友乔治娜带着四个孩子乘私人飞机准备去飞到北极去度过圣诞节。 哦， 哎， 太美妙了， 挺厉害啊！乔治娜还上传了几段视频，开启度假模式的各位看起来异常开心。乔治娜身穿了一身毛皮大衣，戴着厚厚的帽子，脖子上的钻石项链是尽显贵妇风范啊！通过镜头呢，他们还暗示了这次旅行会带孩子们到圣诞老人小屋做客啊，因为那边的传说就是说圣诞老人就是从北极出发的。 嗯， 那你们得早去啊，不然的话人家你们去了人家走了， 拿着东西走了哈， 是 拉着货撤了。 嗯， 乔伊娜也发布了一系列的图片哈，说踏上了梦想之旅啊。 另外据报道说，博格巴此前在国际比赛日期间呢，在法国队训练的时候练习射门，意外的遭遇到了大腿的伤势，所以就会一直缺席曼联的比赛。那经过3周的康复训练之后，他在这个星期五从迪拜飞回了曼联，并且将在周日和朗尼克进行会谈。朗尼克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曼联的受伤球员将来必须在俱乐部的卡林顿总部进行治疗和恢复，我不希望球员在国外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进行康复治疗。但是关于博格巴的决定哈，是我在来之前就已经定了的。 是，他说已经和俱乐部医疗部门谈过了，未来希望受伤的球员都能留在这儿进行恢复。那与此同时呢，朗尼克也给出了博格巴伤情的最新消息，他表示正在好转啊，但是还没完全恢复，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做恢复训练，然后让他完全恢复是重要的事情，这样才能参与球队合练。说实话，朗尼克的带队风格一直是从严治军的。这个博格巴这样的球员，说实话，朗尼克打心底里可能已经有想法了。 对于这样的球员，应该会有他自己的一套管理的方式吧。你听我的，那好；你要不听我的，可能就请你走人了。 是的。 在英国的一个著名的二手车的买卖网站上，球迷现在有机会可以拍得阿奎罗在2014年买下的一辆车，但是这辆车是豪车啊，兰博基尼。说这一辆豪车几乎就没有开过，所以这个价格就比较高，22.2万欧元， 是200多万啊。里程表上，他说阿奎罗透露呢，这里程表上数字不超过5000，总不会说的是不超过5公里吧？ 那应该是吧。 哇，那也太新了，干嘛呢？ 就是放在家放着陈列着。 是，除了倒进车库以外没开过呗。 真是。这辆车时速呢可以达到每小时350公里啊，当然这个车也是很吸引人的哈。买豪车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但是阿奎罗说这是他一生当中买的最没用的东西。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买了这辆车，6年多大概就开了1200公里，我都没开过它几乎。 那看来还是不是说5公里啊，这应该是5000公里不到。 5000公里不到， 凑合吧。 2年来我一直都在想，我为什么要买它？因为它现在就在那儿淋雨，上面都有蜘蛛网了。 但不是阿奎罗说这辆兰博基尼是人生中买过最没用的东西，您千万别觉得他是一个有钱的但是又低调的人。他不是，他之所以说觉得兰博基尼没用，是因为他平时总开布加迪和法拉利。 开另外的品牌，不是不喜欢这个车的风格，看来是啊。 哎呀， 所以就挂出去卖了， 是牛啊。 41岁的巴西前锋路易斯·法比亚诺宣布退役了。20年的职业生涯，他在圣保罗和塞维利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代表巴西国家队出战过世界杯，曾经在雷恩、波尔图、达加马等球队当中逗留过，也曾经在天津权健留下过一段故事。 是的， 不过最近4年呢，因为伤病一直都闲着。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比较闪光的，2012年南美杯。05-06，还有06-07的欧联杯，当时是在塞维利亚。06-07、09-10的国王杯，同样也是在塞维利亚哈。04年的美洲杯，09年的联合会杯，当时是代表巴西国家队。02年是巴甲的金靴，03年的巴西金靴，这是所有比赛的金靴。 是。 2004年解放者杯的金靴。宣布退役了。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吧。今天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发布啊。根据蓝皮书，北京人口素质持续提升，居全国前列，居民受教育水平全国领先。2020年京籍人口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82.43岁。蓝皮书也指出，北京常住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出现小幅下降。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2189万人，家庭小型化持续加剧，从1982年的平均3.7人每户，降至2020年的2.3人每户，低于2.62人的这个每户的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升高。2020年，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429.9万人。常住人口的19.6%啊，其中呢65岁以及以上的常住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13.3%。 2020年，北京市1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的年限是12.64年，位居全国第一。 而每10万人当中有41980人拥有大专以及以上的文化程度，位居全国首位，远远高于15467人的全国平均水平。 是的， 也就是说在北京的这个学历高的人真的挺多的哈。 对， 此外呢，北京人口的分布也是更为均衡，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也是见效了。 嗯， 那总体来看呢，首都功能核心区还有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人口规模下降，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人口规模上升了。 是的。 近来非常有意思的一则这个视频也是受大家关注哈，在西安的一个城管吧，他用喇叭跟随着长期在钟楼附近乞讨的老人循环播放"我是骗子，我比你们都有钱"等等哈，这样这个话语，啊，无论是这个老人怎么谩骂推搡，这个城管也不还手，就始终跟着老人，还跟着上公交车。 嗯， 的确是周边的商户说啊，钟楼这一块乞讨人特别多。很多人都是眼熟的，所以这一代的商户哈，也是比较的认可这种做法。这个视频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还是有点意思。这个城管人员一直就是坚持不懈地跟着这个老人。 我比你们都有钱，我每天车间车后来钟楼要钱，在老家给儿子买了房，娶了媳妇，那您不太吃苦。 这是视频的这个背景哈，很多网友呢表示说，这样的做法比较温和的一种做法嘛， 嗯， 建议全国推广。也有网友说笑死我了，真是魔法打败魔法。 是， 也有网友说，农闲的时候出来要钱，农忙的时候回家干活，这两头都不耽误啊。 嗯，也有说这个不打开不知道这么有好笑哈，也有说呢，城市管理者改变思路方法了，不错。然后叮当要误我说，真正没钱的都在救助站啊，还在乞讨的其实是不愿意接受救助的。那为什么不愿意呢？那恐怕就是生财有道啊。 嗯，也有网友说，这个消费爱心善心的人真是有点无耻。 嗯。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是跟大家的生活有关系哈。冬奥厨房当中推出了很多菜品哈，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火锅、四喜丸子、麻辣豆腐。冬奥会越来越近了，那么这一年也要马上过去了。如果用一道菜来形容这一年的工作和生活的感受，您会选择哪道菜呢？ 嗯， 可以在微信微博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哈。林芳倩啊，也说到了这个自己平时喜欢吃的哈，包括我觉得很多人都提到了两个字，就是平平常常。 对， 平常哈。嗯， 这还是那句话，生活的本质还是平凡。 对， 我们会有波澜，有波峰，有波谷啊。 嗯， 可能有一年，有两年，但是最终纵观整个人生，那肯定还是平凡为主。 嗯，红果说，我这一年2021年是麻辣豆腐，有滋有味，是麻辣可口。 麻婆豆腐，麻辣豆腐，麻辣豆腐是比麻婆更辣吗？ 啊，有这个麻的味道哈。 嗯。 所以说这一年也是值得回味的。 是的， 回味起来有很多值得这个说起来的事儿哈。 嗯， 那吴梦生说了，这2021年这一年对我来讲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什么事儿啊让您这样难过哈？也有朋友说是功德林的素菜，完全没有肉味儿。 嗯， 也挺好，健健康康的哈，平平安安的。 乾隆白菜，我觉得乾隆白菜点名是出现率最高的，啊，我已经看到过5次了。 那可能是因为前面有梗呗，啊， 对， 嗯，其实可能很多南方人真不是特别适合吃这个菜，口味比较的浓厚一些。 嗯，不是，关键是只要是吃不惯麻酱的， 嗯， 那就都吃不了。 对，麻酱蘸一切呗。 对，就是吃不惯麻酱的这道菜，那是太美味了啊。 嗯， 吃不惯麻酱的那就吃不下。但是我觉得，嗯，确实我身边还是有很多南方朋友啊，就是吃不惯麻酱。 嗯， 我就不理解了，如果说吃不惯比如说羊汤啊，或者说羊杂呀，吃不惯卤煮啊，就是下水类的吃不惯，为什么吃不惯麻酱？它到底哪儿不好吃？ 我来解释一下，不是不好吃，是确实就是味道比较浓厚， 啊， 咸， 主要是咸 啊、麻酱，嗯，那是吃了调和的麻酱吧。 灰太牛说了，说人穷就得过苦日子，这苦日子呢也要往好里过。比如说国安吧，就是酸辣土豆丝儿， 嗯， 就着米饭吃，其实也是蛮香的。 是 旁边那桌爱吃啥吃啥，我不看，我就喜欢吃这口，平平淡淡的哈。很快您这个酸辣土豆丝儿就要端上来了、 嗯、 下个星期一晚上就有比赛了哈，上来咱就碰山东啊，碰广州， 是 碰广州，您可以啊咂摸咂摸这个滋味哈。 没错， 是酸为主啊还是辣为主啊。 嗯， 五号线也说2021年就要过去了，非常怀念它。其实每一年过去的这个岁尾回望的时候，无论是酸甜苦辣咸甜啊等等这些滋味，都会让大家不舍得离开这一年。 没错。 嗯， 还有说用户0800说，我的2021是道什锦火锅，一切的一切都在里面，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确实有的时候啊、嗯、我们说菜是在味觉上它很多时候是有单一性的、 嗯、 啊，哪怕是复合口味菜，比如说酸甜口的还带点小咸口，但是那也是复合性的，就这种酸甜口的一般很少有还有带辣口的，对吧，就很少，如果有的话大家也不一定一下能想得到。所以说生活啊总是五味杂陈的啊，但是也看看今年的就是您的生活的主题吧，肯定是365天啊，什么滋味肯定都经历过了。 就像有朋友说，就像鱼香肉丝这道菜一样，猪肉当中你能吃出鱼肉的味道吗？这从体育当中感悟到了人生的道理。不是说吃出了鱼肉的味道，而是仿鱼肉的味道，闻到了鱼香。也有朋友说降温就好，因为如果要是温度低，外面有结冰的地方就可以出去溜溜冰，溜溜冰，出溜出溜什么的哈。 是挺好。 嗯， 我看前段时间有的那个北方的一些大学生啊， 嗯， 就是当地下雪了之后还在操场上把雪堆起来，堆了个滑雪场啊、滑雪台子， 嗯， 真挺好， 就得保持一下，就怕天一热就化了。 是， 嗯，说什么的都有哈，我们说的是这一年用什么菜来概括，挡不住大家对吃的热爱。日下长河也说了、 嗯、 说乾隆白菜可不咸，太甜了。武汉热干面也有麻酱。 哎，是武汉热干面，小丽姐吃过吗？ 我吃过、嗯、确实也是不怎么爱吃、 啊、 就是因为它的这种黏黏的口感。 懂了。 嗯，就还是喜欢吃爽了一点的东西、 啊、那火锅我记得您也不太吃辣 啊。对， 那火锅怎么吃啊？ 可以吃素的吗？ 啊， 可以吗？ 就关键是锅底儿怎么办，清汤不得蘸麻酱吗？ 可以不蘸呀，有一点咸味就好啦。 可以 蘸了之后就咸上加咸嘛。 这小料就很关键了。、嗯、这大家也可以说说啊，这小料都怎么调、嗯、 你呢平时？ 我一般吃的话，现在很多吃的时候是鸳鸯锅嘛，那、比如说去一些好的这个其他火锅店哈、啊 嗯、 就是说可能有四宫格的啊，或者说三个锅底儿的那种的都有。那比如说我一般来说来个番茄、 嗯、 来个辣锅，再来个 嗯， 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傍晚到明天，北风劲吹，阵风达6-7级，市气象台已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气温也呈断崖式下降，最高气温只有4度左右，风寒效应明显，还请大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风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并注意出行安全，防范高空坠物。另外日常还应注意用火用电和用气安全，防范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达6-7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40%。在明天，北转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天气寒冷，也不适宜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5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欢迎大家在晚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一道菜形容您的2021年，您的2021年是哪道菜呢？ 哎，这孙东龄说吃饺子啊，饺子配酒，越吃越有。说实话，我一开始也想过饺子来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其实是看起来每一天都差不多的，但是其实里面的馅料是有惊喜的，饺子就是这样，它一个一个看起来啊，就是外面都是白花花的，每一个单个都是毫无色彩的白面啊，但是里面这个馅儿就别有洞天，这我觉得有时候这也是生活当中很好的一个代表。 刚才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了哈，像特美普就说，就是这道菜是道健康菜，蕨根粉拌三文鱼的黑全麦配白皮鸡蛋加黄瓜，这是一道西式菜是吗？是拌出来的是吗？看起来不像是热菜哦， 是应该是凉菜， 但是确实是挺健康的看着。 因为蕨根粉确实是属于比较好的管饱的主粮啊， 比较占地儿哈。 还有说这个九转大肠，哇， 这是您2021年对自己的生活的形容和味道的形容。 这酸苦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啊，这确实这菜确实可以啊，那就浓墨重彩的一年呢，这是。 刚才有朋友要求说念一下点赞助力榜哈，好的，现在1908是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哈，然后是孙东龄，还有永远的儿媳妇飞宇、家里人1717以及宇智波佐助啊，您现在是排在第2、4、6、7，您是排在前十的第7位哈，谢谢大家伙的支持。那其实呢，更多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园地当中互相交流，多多成为好朋友啊。当然有很多朋友说咱们这个聊天室的视频没有，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哈，今天呢这个聊天室如果您看不到视频的话，应该就是休息日啊，听听的这边的负责人可能是休息哈，所以没有办法给您开这个聊天室当中的视频，但是跟我们俩也没有太大关系，所以非常麻烦大家要去咱们的微博上看一下哈，其实这边的这个视频也是微博这边练过来的，但是这个技术呢不是我们俩来完成， 是 对不起大家伙儿哈，那麻烦您去微博这边看一下哈。真是很多朋友呢都在分享家里的吃的，这2021年很多吃的呀都是特别的家常，这个家常两个字呢也是哈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平平常常才是真。奥斯卡说，身为异乡人无时无刻都不在想家，但是为了生活质量呢，还是要把这份信念埋在心底，努力拼搏为家人创造出更好的生活。所以身为异乡的人呢，就有点像红烧肉这道菜，是先甜后咸，经历一些困难和瓶颈，逐渐走向成功。还真是哈， 是 给在异乡打拼的你点个赞，谢谢你常常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哈，在这个大家庭当中您会感到有家人般的温暖。 宇智波佐助问，没有连线吗？今天连些什么呢？关键是你想听连什么呢？因为 重要的比赛发生在前天，剩下的比较重要的比赛，国安的比赛发生在后天。 星期六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哈，比较尴尬，因为有些赛事呢已经进行完了，我们可能已经说过3到4天的时间了， 是， 然后有一些比赛没有进行，前瞻的时候你也给您前瞻了7到8轮甚至9到10轮了，除了早上的节目还有晚上的体坛夜话，当然您肯定是愿意听哈，听10遍8遍100遍您都不带烦的，尽量吧，我们会给大家找一些您听着没听过的消息，比较新一点的消息，多给您提供一点体育方面的角度哈，咱也不能老是沉浸在那某几个角度，这样听起来咱们的生活就真的是很单一了， 是 凉拌黄瓜只有这一道菜了哈。好，第三时段咱们说说即将要开始的中超联赛。 比利奇也是表示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我们整个状况是不错的，唯一的问题是很长时间没有国脚，他们呢回来就跟我们在一起了1-2天，但是我感觉他们的状态很好，我们的目标一如既往，每场比赛都要打好，有侵略性，要争胜，我们是有实力的，争取每场比赛都取得好成绩，然后说相信我们的对手也设定了相同的目标，所以尽自己最大努力吧，很期待新阶段比赛的开始。 早上和大家介绍了昨天晚上他们在入驻到赛区的哈，国安球员李磊呢之前也说了即将要在本个赛季结束之后去瑞超留洋，今天呢媒体人李璇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哈，说我要给李磊点个赞，这一次留洋工资不高，即便是中超限薪了，那这个数字也是要远远低于他在国内能够挣到的钱，但是他还是选择出去了，真的是有目标和追求，已经有两个磊咯，两个磊加起来6块石头哈，咱们村有两个希望了，给这两个人加油。 是，当然了，这个还是说，就是说瑞士的联赛还是要有很多的锻炼的意义和价值的，那希望李磊是真的能踢上比赛啊，这样的话能学到的东西就更多，好好感受感受，也希望能踢出来吧。先说现在这个年龄啊，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说瑞超的联赛，瑞士超的联赛更多的是球探，五大联赛的球探是非常频繁的去光顾的，比如说草蜢啊、苏黎世啊、巴塞尔啊这些球队，五大联赛的球探啊常常看，那看的主要是20岁以下或者说23岁以下的比较年轻的球员，这样的话呢买到五大联赛去啊，既价格不高，然后呢好用，而且未来可期，再踢个五大联赛踢个5年没准又赚翻了，这是整个的这个瑞士超的这么一个状况。李磊出去他已经不符合这个跳板人选了，但是我觉得对于李磊个人来说，其实我们各种专家也其实说啊，就是主要的问题在于，或者主要的观点就是对于李磊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很重要的事儿啊，也是在中超啊勤勤恳恳的踢了这么长时间了，追求一下自己的梦想非常的好。中超也是有很多的前瞻的看点哈，第二赛段马上开始，进行第5轮赛事，中国足球其实正在寒冬当中啊，球队呢普遍比较困难，这个情况下开展保级组和争冠组的比赛啊，整体的联赛目标应该就是平稳回归足球本身。那首先呢来看一看广州城对长春亚泰的这场比赛，应该是争冠组里比较有看点的，广州城打入争冠组的表现比较积极，但是积分21分是积分最少的球队啊，现实也要面对净胜球也是0，是争冠组中最差的球队，那如今外援配置有缺失，伤病影响也大，广州城困难是比较突出的。那亚泰其实是在升班马的身份当中在第一阶段拿到28分的战绩，表现令人惊喜啊，投入第二阶段时呢，中超球队多呈现困难与悬念，相对稳定的亚泰能否放大竞争机会值得关注。这是这个广州城对亚泰的表现啊。 那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国安和广州队的这场比赛。 是的， 整个足坛呢几乎都在关注广州队的情况哈，国安的变化和难度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外援配置呢现在只有一个外援，就是安德森席尔瓦，球队的打法和战斗力呢也是有待重新检验，相对利好的是我们中前后三线的国脚配置还是比较平衡，可以体现出支柱作用，当然现在哈是必须要让他们的状态保持的比较稳定。广东队呢在各种情况下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那现在呢也是由这个郑智哈来自主带队吧，落后榜首泰山有3分，他们现在是进30球净胜球25球，排在数据榜的第一阶段的最佳吧，这也形成了一个比较直观的战绩的背景，那所以说第二阶段无论是战绩还有实战内容包括心态都是有看点的。 是的， 要看看这支失去了 金钱背景的广州队能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踢到什样怎么样的一个程度，能不能够赢得球迷的心哈？ 没错，海港对阵申足啊，深圳队呢24分进的争冠组并列第五，球队已经提出争亚冠资格的目标，嚯，有一个想去踢亚冠的啊。 嗯， 第二阶段看点呢因此比较明确，但是抛开薪资问题，教练组的调整的影响也有待观察，瓦卡索缺阵也是会影响中场的硬度。海港呢是在投入的时候啊是本赛季相对突出稳定的球队了，第一阶段失七球是全中超最少，唯一一个失球个位数的球队，这个数据能形成一定对应，但是进攻端的终结能力较为突出，问题较为突出啊。榜首泰山是领先他5分，那么对于海港来说进攻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在追分啊。 对，泰山队现在确实是哈比较稳定。那再来看看保级组这边，保级组这边要看上海申花哈和青岛的表现。申花第一阶段22分进入到了保级组，领先河南有4分，领先其他的保级球队呢至少11分吧，所以说这为充分锻炼阵容尤其是年轻队员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那整个第二阶段呢，申花呢怎么来挖掘自我，怎么来体现球队的个人亮点，还是比较值得看一看的。青岛队第一阶段只拿到了7分，和大连队并列在全中超积分最少的球队。 嗯， 进6个球，丢了28个球，所以说在中超是属于比较差的哈，基本上是最差的。欠薪条件之下，青岛的应对情况也显得比较突出，不确定很大，但是起码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赛区当中了。 是， 感觉说先要把这个联赛踢完了再说哈。 嗯。不知不觉中啊，武汉已经是为国足主帅啊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平台了啊。与之相关的各种的情况呢，有话题性，放大着球队的关注点。那第一阶段，武汉队拿到11分，在保级组内对40球队形成优势，但是仅有1胜啊，这是中超最差的。李金宇接管了教鞭，球队呢决胜攻坚的表现能否提升是基本看点。沧州雄狮是第一轮的武汉的对手啊，本赛季前的扩充阵容幅度较为突出，第一阶段呢是积10分，战绩也不是很理想。间歇期换帅之后，近期热身赛表现是不俗啊，但是穆里奇与艾哈迈多夫两位核心外援未归，潜在影响比较大，萨布利奇执教成果还有待正赛去检验。 嗯，这是武汉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大连人队，大连人和河南这边呢，大连的积分是在中超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并列最少的一个，理论上还是比较有压力。第二阶段的2场比赛胜利都是来自于天津金门虎这个对手，面对其他球队的时候竞争难度和悬念也是相应的加大，外援配置比较第一阶段有增强还是好的，队内当中的头号得分手林良铭伤停恐怕还是有影响。河南队第一阶段的积分是18分，那除了申花之外其他的保级球队呢领先差不多有7分左右吧，还是比较的稳，所以稳这个传统的特点在第一阶段进一步体现，所以外援配置比较整齐呢也在这一个组当中保级组当中还是挺好的一个优势哈，所以放大这个平稳来应对保级组的赛事也是他们现在应该做的。 嗯，还有天津金门虎和重庆两江竞技也要展开厮杀啊！金门虎呢积9分，保级组的倒数第3，本赛季是极为困难，第一阶段又形成了稳定有所提升的走势，如今中超各队普遍困难化，那金门虎外援又加强，所以说呢反而是逆流而上啊！尽快从保级组下游位置脱身是他们的现实目标。也有球迷朋友问，是不是热身赛的时候这个国安输给金门虎了？确实啊，咱们看看正赛到时候怎么样吧。当然了，这两支球队在正赛是碰不着的。重庆队呢，本赛季季前啊，即因欠薪出现了比较大的困难和悬念，相应问题在投入第二阶段赛事时仍然存在。如何在困难局面下应对比赛的经验，或许是最重要的，但不确定性确实不可忽视的。 说到泰山队，现在说5位国脚都已经跟随着球队进入到赛区了，但是队伍当中的2位外援费莱尼和莫伊塞斯的身体状况还有待恢复。国脚都回归了，金敬道、王大雷、刘彬彬、吴兴涵、徐昕都是随队哈、去了赛区。郝伟表示说，国脚已经和队伍合练，状态一般，所以这些国脚还需要慢慢的适应比赛的节奏。 嗯， 那两位外援的情况说，费莱尼亚还没有参加训练，莫伊塞斯呢刚刚开始，但是目标是确定了哈，希望能够做好自己，拼尽全力。 是的。看看怎么样吧。然后足球报呢也表示啊，说中超这些队伍啊，如果说继续放弃战略的话，那将失去亚冠资格啊，就是说对亚冠资格的事儿 亚足联公布了2023年亚冠联赛名额分配方案，中超从3+1变为2+2，这是亚足联最后一次以过去4年亚冠联赛成绩作为技术分，作为亚冠分配名额的依据。中超还能保住2+2总计4个名额，完全是在吃2018和2019年的亚冠成绩的老本。真正导致这个情况的还是今年的亚冠啊，因为赛程与中超赛程撞车和疫情因素，中超球队全部都是梯队参赛，上海海港止步于预选赛，另外两支球队小组赛12战1平11负，只拿到0.8个积分，导致总分才34.35分，排名从2021年初的亚洲第一降至亚洲第七，一年啊就降到这儿，在东亚区落后韩日，位居第三，与泰超一起只能是2+2。 嗯，因为疫情再度爆发，所以明年的亚冠联赛依然采取的是赛会制，也意味着除非明年的疫情有所重大改变，咱们参加亚冠的这种意愿还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才可能有一些改变，必然跟今年一样哈，咱们得远征，还要遇到各种各样的未知。那而且亚足联已经基本确定说2023开始就要对亚冠联赛进行全面的改革了，也是按照此前一年的亚冠成绩来作为分配第二年亚冠参赛名额的技术分的标准。 嗯， 那明年如果说咱们中超球队就像今年一样要放弃的话，那惨淡的成绩就不能逆转了，那么2023年的这个中超的技术分也不可能再有突破，一定会跌出现在亚洲联赛前24名，有可能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情况。 是， 所以说如果你这样再这样继续放弃下去的话，那可能亚冠咱就以后未来几年真不见得会参加了。 哎，是的，所以说用一道菜来形容2021年的中国足球， 一道菜， 哎，该形容什么呢？ 哎呀，太难了哈。 是， 说 难，但是我相信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说一说，用一道菜来形容2021年的中国足球，你会选什么菜啊？ 对，你们说回来，别再说别的了。 对，给大家一点新的话题，就别劝我们加精了。哎呀，实在不行，我们弄个加精机器人，咔，天天给你们，对吧？ 我相信大家都是来这个聊体育的，不是说来为了加精的哈。 对，所以说最关键的是说啊，这个什么留言会加精，肯定是真正的互动话题，说的好，说的巧的，这是精品啊。什么是精品？这就是精品嘛。 对，您得跟体育有关系的哈。 对，所以说您来说说，一道菜形容国足的，或者说中国足球嘛，不能光说国家队啊。光说国家队的话，开水。白开水。 对，像林芳倩啊，包括宇佐波佐助，宇智波佐助这些朋友们，你们都是特别聪明的朋友哈，来说说应我们的话题是不是。 国足方面呢，骆国富也表态哈，说我觉得国家队应该带我也很高兴能去。近日呢，他是接受了媒体人潘伟丽的采访啊，然后他在采访中回应了该不该带骆国富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是某位足球评论员啊这个带出来的一个话题，说带是应该带的，我觉得是应该带的，我自己是很希望能够去国家队踢这些比赛的，也是很高兴能去的。然后他也表示呢，但是我也看到了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在网上出现啊，我觉得都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也不一定是事实的全部，所以这些我都接受，但是我觉得应该带。带不带骆国富这事儿真的是得带吧，这 必须得带 啊，踢得这么好，咱们的进球都跟他有关啊哈。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李霄鹏呢也要面对考察队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一月份的世锦赛做准备。足球名宿朱元宝在个人的微博当中说，从以往国家队选拔的情况来看，抛除其他的一些因素吧，很难摆脱人际关系，往往也是国内教练的一个短板。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也期待着李霄鹏教练能够组成最佳的国家队阵容。那媒体报道说呢，要去赛区选拔新的国家队队员哈，还有4场比赛要踢，举贤不避亲，用熟不用生等等，这都是对的，这些思路。但是从以往国家队选拔队员来看呢，抛除其他的因素，很难摆脱人际关系，往往也是国内教练的一个短板。 是， 那他也是有点担心哈，说祝福李霄鹏李指导能够选出令他满意令大家满意的这个人选吧。 没错，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南极，哎呀，这个让我破防了啊，让我直接笑出声了。 怎么说？ 他说一道菜太抬举了，就是泔水，太狠了，这 有点太狠了。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说的是东北乱炖，有点这个意思哈。 妈呀， 茄子， 但是 土豆。 刚才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自己这一年的总结也是东北乱炖的，这让 有点乱活。 对，这些听众朋友多难受啊。 人生嘛，总是这样一锅接一锅的乱炖呢、嗯。 是，嗯。然后用户9509说，水煮牛蛙又难看又难吃，哎。水煮牛蛙 啊！我有一个同事特别喜欢吃水煮牛蛙， 这是比较个人口味的哈。 嗯， 这水煮牛蛙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吃，虽然说我也不吃牛蛙这样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啊，然后你看这，我就说吧，这9489说乾隆白菜吧，啥都能乾隆白菜啊， 啥都往白菜上靠。 对， 那我在朝阳说叫回锅肉， 嗯， 哎，回锅肉我觉得有点就是又反复的在锅里煎来煎去的，我们又是没有出现哈、啊，这有点形象哈、啊。小葱拌豆腐，小丁丁说的，然后说是白斩鸡，呵呵，这也是个梗哈。双十二明天开赛了，也希望中超能够平平安安的踏实踢完这个比赛。对，这是大家所期待的，对联赛的最低的一个标准的哈。 是， 嗯， 嗯， 你看我让这个宇智一说吧，他就走了；让他说正经的，他就走了。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就像您说。写篇文章吧、 嗯、 啊，写篇文章写好了拿奖，然后写了800字，写了一堆评委的好话，你看好话都说这儿了，您不给我个嘉奖，这不合适吧？啊，那您看看，那对那些好好写作文的人公平吗？对吧？当然了，咱们不说那么严肃哈、 嗯， 关键是就是想听听大家怎么看的，对吧 对？ 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大家有大家的看法，关键就是看看大家怎么看。 嗯，大脚星说了 ，C 罗还有萨拉赫、莱万，谁都是一身腱子肉。看着都挺服气的哈、 嗯、 因为平时对自己的身体管理也是非常的严格，不能让自己松懈。 嗯， 像这个我们子昂的烤肉什么的人就不怎么吃， 是真的是运动员这一点上真的让我很佩服，就是很多的好的职业运动员啊， 嗯， 吃香喝辣那钱应该是没问题的， 嗯， 但人家不啊、甚至有，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运动员在球员时候身材特别好啊，退役之后很快就走形了，因为忍了那么多年了、 嗯、 啊，想吃点好的，但是还真有那种特别自律的啊，就有一些退役的运动员，他到最后他也是瘦的，他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就饮食习惯就不改了，这是真令人佩服。 8216说螺蛳粉 有点臭是吧？ 这个确实是啊，球踢的不满意哈、啊。 嗯， 这朋友说孜然羊肉，2021年我的这道菜可以形容为孜然羊肉。 哦 啊， 有滋味是吧？ 啊，三二 去了趟西北是吗？ 3255说麻辣烫， 嗯 嗯，这都是平时大伙儿喜欢吃的菜吧？ 是啊，那关键螺蛳粉都有很多人喜欢。 我觉得螺蛳粉确实还是让人饮鸩不止这样的一个、嗯、怎么说这个比喻哈？ 是， 嗯、 还有说中国足球像豆汁儿、这反正就是 有营养豆汁儿是道菜、 啊。怎么说呢？就是。怎么难吃怎么来，是这个意思吧？ 嗯 啊，还有说这个回锅肉啊， 对，我刚才说觉得回锅肉还有点意思、嗯、说的还蛮贴切的， 是的、 嗯、 还有酱豆腐加馒头、嗯、啊，这说的应该不是国足的事儿吧、啊、大眼睛叔叔说现在身体都拼身体都拼不过越南了啊，就等过年的时候中越大碰撞了， 哦， 不输是底线。 春节的时候这场比赛也是咱们球迷特别关注的，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李霄鹏李指导来讲确实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啊、前后这个时间段。 嗯， 王瑞露说了，我的2021年就像回锅肉的这道菜，本想着这个疫情防控期间也没有什么演唱会啊，没有什么其他活动，我存点钱，结果发现这一年剩半个月的时候我也没存下多少钱呢。 那、您这个应该是，我想想啊， 啊， 就是说回锅肉这道菜我觉得它肉为主啊， 要煎一下 啊，对，那可能就是说一年半个月的时候没存多少钱，忙活一年没存多少钱，是不是说忙活一年没剩多少东西？那这个应该来一个醪糟鸡蛋，我觉得差不多。 醪糟鸡蛋 和苜蓿，不对，应该是苜蓿鸡蛋啊，醋溜鸡蛋差不多。因为你说醋溜苜蓿肉那个其实是好吃、 嗯、 口味也好，对吧，内容也丰富， 嗯， 也有肉。但是很多时候啊，就是如果说正好是家里没肉了，或者说有一些比较艰苦的日子的时候，吃个好口是吃个好口，但是只能放点鸡蛋了。 嗯，存钱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嗯、 但是也有人跟我说存钱不够，你必须要开源节流， 是， 就说你这个得多挣点才能多剩点。 没错 啊，所以说除了存钱之外哈，你要更多的想怎么能多挣一点哈。 嗯 嗯， 说炖吊子，但是炖吊子呢是没洗干净的，这应和这个国足的话题哈。 是，就是你说这菜吸不吸引人呢？也吸引啊，但是吃不吃得下呢？吃着是不好吃，难受啊。 还有说马尾提豆腐，就是提不起来的意思哈。 嗯。 对，国足的期待大家都还是有的，无论说什么吧，但其实还是希望他真的能够提气哈。 是的。 北京老耳说了，我的2021年就是一道快乐的菜。你看他这一年过得多开心哈、啊！ 哎， 嗯，也有朋友说到了饺子，饺子是最家常的一道菜了哈、 嗯， 或者是一道主食了，既有菜又有菜又有这个主食。 嗯、紧接着这是秋看银杏树啊，这是户外摆了一桌。 对、 啊， 这是下午吗？还是中午啊？ 嗯， 你看是要吃火锅的架势， 对 还是鸳鸯锅？ 是， 已经支上了哈。嗯，祝大家都能够吃得愉快吧。其实不管是什么菜，只要是大家能够开心就好哈。 嗯，我也想了想啊，我的那道菜应该是什么呢？啊，现在初见端倪，下一时段给大家想解释解释。 你终于想明白了，才想明白、 嗯， 才知道这一年是什么样的滋味。 啊，哦。银方线说、国足吊炉烤鸭啊，被吊着烤打。 哎呀，真是！ 这是字面意思上了，但是烤鸭好吃， 好吃是好吃，但是太难受了这个过程哈。 是。 在天空等海鸥先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 哦，原来是中午海底捞的外卖，这是跟家人还是跟朋友啊？大家聚一聚，但是像这样疫情之下。也还是希望大家小范围吧，家里人小范围聚一聚哈。 是的， 嗯。蒋磊说，山东最擅长长船冲吊这种方式，所以说山东的主帅啊，以前的山东的主帅带着打越南，看看行不行啊，适不适合呀？ 奥斯卡 brother 说，谢谢介绍了我两个主队的备战情况。 嗯， 说听听 FM 听得挺舒服的，今天的铁马是和另一种 style、另一种模式朋友听。像喜欢吃涮肉的可以来吃，喜欢吃卤煮的就可以换一个馆子啊。那今天咱们算是卤煮还是涮羊肉、 嗯、 平时呢康乐哥更偏向卤煮还是涮羊肉？ 我的宗旨是只要是给您健康的营养就好。 确实、 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重见双膝跪地，深情地亲吻冰面， 对抗无法匹敌的对手，承受难以承受的悲痛，去往勇者与畏惧之地，不管多么绝望，不管 这个亲吻冰面就是由心而发的，我觉得我们的努力都在这个冰面都实现了。 这是他和庞青代表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项目第三次参加冬奥会。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临上场前被通知要换音乐，他们获得第九名。2006年都灵冬奥会，赛前临时换动作，最终获得第四。又苦练了四年，这次温哥华冬奥会，赛前因训练累积的疲劳，庞青腿部肌肉受伤。可无论有多少困难，他们追逐冬奥最高荣誉的梦想一直在引领他们前行。 无所畏惧带着伤疤的人将战斗到最后，直到摘取梦想中的那颗星。这就是庞青同学本赛季选择的自由滑音乐，梦幻骑士庞基歌德当中的难以实现的梦的歌词。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境，这一对老将为这段音乐起名为追梦无悔。 自由滑的这曲追梦无悔就像是他们人生的真实写照。141.81分，庞青同健拿到了双人滑自由滑有史以来的最高分，这是庞青同健职业生涯最完美的一次演绎。最终2010年2月15日，他们获得了温哥华冬奥会双人滑的银牌。 回看整个的这个奥运会，包括现在回看整个录像，都是我们一生为之骄傲的时刻。全场将近20000名观众起立为我们长时间的鼓掌，这在奥运史上也非常少见的。意大利的选手就是因为看了我们这场比赛，他成为了一个双人滑的运动员，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追梦无悔的这个故事。就包括我们的冰迷，在他们高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日本的冰迷在他们病重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去多看一次这样的这个比赛，让他们从这个比赛当中能获得力量。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体育背后最有价值的，就是不屈的这种精神。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大家在晚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嗯， 来到最后一个时段，更多的为大家介绍有关冬奥会方面的内容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跟晚饭有关系的。2021年就要过去了，一道菜来形容您的2021。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国足这2021年用什么样的味道来形容哈，大家真是五味杂陈。 嗯， 说这个烤鸭的说鸭子都被烤完了还得被骗、 哎、 所以说用这个来形容国足啊，真是比较的形象呀。 嗯，那是不是往再加点葱加点蒜卷吧卷吧，被谁吃呢？这三份啊被谁吃呢？ 嗯，所以我们要挣扎着、嗯、还剩下几场比赛，我们不能再这样被人鱼肉了。 是的。 嗯嗯、 李方倩说今天的选歌很有品味啊。 啊，今天的选歌也希望在比较凉爽的冬天，比较冷的冬天，给大家带来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哈。嗯，虽然小丽不太会唱哈，也不会像康乐君这样有表演的天赋，但是也希望在歌曲当中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受哈。只要您听着舒服就行啊。 嗯、是的。 嗯，好，我们给大家介绍综合方面的消息。 嗯， 来说说冬奥会哈、啊，昨天国际滑联公布了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席位的分配结果。 嗯， 东道主中国队实现了满额参赛，另外一个满额参赛的就是荷兰队，传统强国韩国队在男女500米只有哈、啊、各两个人参赛。加拿大队呢是在男子1000米两人达标。 哎， 加起来有23个国家获得了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的参赛资格。 没错，那韩国记者也发表了文章，说担心冬奥成绩差被羞辱啊，短道王牌面临危机。 韩国在男女500米项目当中啊，只拿到了各拿到两个参赛名额，这是八年来首次无法获得满额的参赛资格。在过去的冬奥会上，韩国共获得了48块奖牌，其中呢，金牌24枚，银牌24枚和铜牌11枚啊。韩国在冬奥历史上获得过的三十一金中啊，有24块是在短道项目上拿到的，也就是说，这是他们一个绝对的冲金点，这是真正的曾经的短道王牌队啊，也是 的确是 对受到过韩国民众的关注啊。但是呢，现在再一看哈、啊，这是韩国这个记者说，冷静的一看，这次想在北京冬奥会上保持这一态势，悬了。因为中国呢，先是任命了前韩国国家队主教练金善台为主教练，然后呢，传奇人物维克多安也穿着中国国家队的战服了。那不仅是东道主中国，加拿大、荷兰、俄罗斯近年的水平提高也非常快，逐渐威胁到了韩国的地位。韩国短道速滑队啊，却在停滞不前当中，而且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们在北京冬奥会上可能会面临着大败。这说实话，韩国的短道速滑真的从近两届的冬奥会来说，事儿是越来越多了。年年都有推队友的情况，这是什么情况、 啊？而且在场外有非常多不和谐的声音哈、啊。 对， 所以这支队伍也是非常神奇的一支队伍哈、啊。 而且各方面的丑闻也是有的。哎呀， 当然北京冬奥会也希望各国运动员都在我们的赛道当中能有精彩的表现，不论赛外的声音有多么的庞杂，但是在比赛当中哈、啊。因为是世界强队，也希望短道韩国短道速滑队在我们的冰面上能够滑出他们的精彩。摩尔多瓦奥委会的主席茹拉夫斯基在当地时间10号表示，奥林匹克精神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他们的奥委会坚决反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并且支持祝愿北京举办一届精彩成功的冬奥会。这次摩尔多瓦将会派出15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也期待着摩中两国体育健儿都能够取得好成绩。 是，这个大辉698还说啊、这个国足不会去世界杯丢人现眼的，这好像说的是国足自己想不去似的。 就像奥斯卡也说，就是多像一个大乱炖哈、这一道菜确实挺乱的。 哎，所以说、一说到中国足球啊，确实是。各方比较纷乱，整个的情况一直以来近期都是比较乱。那我在想象啊，如果说这是现在没出现啊，出不了线了，大家说它是乱炖。我在想，如果出现了，大家会说什么？我突然想，甚至有可能大家还说也是乱炖，只不过要是真出现了啊，可能这乱炖就是佛跳墙的乱炖了。 心情极其的复杂，佛跳墙的乱炖，哎呀，那真是太鲜美了。 哎，是的。 今天早晨的时候，谷爱凌又获得了金牌哈、这是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美国站的比赛，美国铜山站的比赛，世界杯。90.50分，谷爱凌获得了冠军，6天当中连得2块金牌。 是的， 她说太开心了，一直致力于要提升自己状态的稳定性。 U 型池场地女子决赛共有8位选手参加，取3轮比赛最好的成绩为最终成绩。谷爱凌第一轮拿到了90.50分，随后2轮分别获得了27.75分、76.25分，凭借首轮的优异表现，谷爱凌获得了冠军。这是谷爱凌6天内的第2个冠军。之前呢，她夺得了美国斯廷伯特站大跳台的冠军。凭借这2冠，她在自由式滑雪项目穿上了黄色领旗衫。赛后，谷爱凌也表示，6天内连夺2金，非常开心啊！一直致力于提升自己状态的稳定性，很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今天凌晨，本赛季的速滑，也就是大道滑冰世界杯第4站是最后一站了，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进行了第一比赛日。男子500米 A 组第一次比赛中，中国选手高廷宇33秒876的成绩，个人赛季最佳，斩获了银牌。而在女子500米 A 组第一次比赛中，中国选手田瑞宁37秒163的成绩获得第6，总积分呢是排在第7的位置。那根据赛程哈，这次男女500米 A 组第二次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12月13号凌晨继续进行。 是的，这林芳倩说，意大利和葡萄牙都有一支进不了世界杯呢，国足不冤。嗨，这个过程不一样啊。 欧洲太强了。 对。 欧洲哪一支落选的队到咱这儿踢，肯定也是拿着冠军的了。 是，又在期待啊！想想什么时候组织落选杯啊？ 落选杯啊！ 对， 关爱这个落选的队伍， 对，让他们来关爱国足， 抚慰这些受伤的心灵。 是的， 昨天深夜啊，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在芬兰也是进行了首场角逐，我们中国名将徐梦桃和贾宗洋分别获得了女子组和男子组的。这个亚军，齐广璞是男子组的季军。 那么芬兰呢，这边是以背靠背的方式连续举办了两场空中技巧世界杯的分站赛，这一站呢是第二站。上一场比赛当中呢，首场决赛中国选手孔凡玉和邵琦就拿到了女子组的冠亚军，徐梦桃是排第六。第二场呢就一跳一轮决胜负，第24位出场的徐梦桃高难度动作99.49分，所以一下就第一名，就一跳就成功了。凭借着世界杯分站赛这个冠军的头衔，他现在是26次世界杯分站赛夺冠的成绩，历史第一人。 是的，前奥运冠军、索契冬奥金牌得主高山滑雪名将杨斯鲁德因受伤缺席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36岁的挪威名将是在上周进行高山滑雪世界杯比赛中遭遇重伤，赛季报废。这次韧带伤病可能让他远离赛场9个月的时间，啊，这么严重啊！36岁的杨斯鲁德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男子超级大回转项目上夺得金牌，此外他还握有奥运银牌、铜牌各2枚，在世锦赛赛场也曾赢得过1金2银。 你是不是一听到说谁摔伤了，尤其是滑雪，心里就，怎么说一凉或者是一震是吧？ 是，所以说今天说总结自己的这个2021的时候啊，我第一道想到的是，要不说凉拌牛板筋吧，因为自己的韧带断了嘛， 吃哪儿补哪儿啊。 那是，但是一想啊，受伤休息的那2-3个月，只是这一年各种事情当中的一部分，啊，所以说不能把这个受伤当做一年的主旋律，不能让这一件事儿覆盖整年，那我觉得不行，不值当。所以说。就是我自己想的是我的那道菜应该是什么呢，这个菜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不一定知道， 说说看， 叫羊肉让茄子。 哪个字儿让啊？ 让是这个特别复杂那个让，其实跟嚷有点像那个让，其实这个读音可能也是有口音啊，就是说这个菜呢是有点像饺子，或者说有点像肉夹馍啊，馅儿是羊肉馅儿，然后呢这个皮 儿 是 茄子 啊，然后是蒸熟的这么一道菜。 哦，是蒸的。 对 啊， 这个， 其实刚才跟咱们的这个茄盒有点像，茄盒是油里炸的， 对， 但你这个是蒸的。 而且呢，它这个比茄盒大一些 啊。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这道菜啊？ 我是不知道的 啊。 嗯， 这个是我在北京，说实话，这么多年 也没吃到过， 没吃到过，只在家乡吃到过。 那这就是内蒙古的一道独特的，也不是说哪儿都能吃到吧？ 对。但是我百度了一下啊，说其实并不是，这不是一个内蒙菜， 那是 就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没说这是哪儿的菜，就是说这个还是可以查得到的。然后 也要蘸汁儿吃吗？ 这个是羊肉那个馅儿啊，是调过味儿的，就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这个，我觉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年啊，就是其实工作为主啊，就是说一直是在，就是有点像饺子，我是从饺子想到的。我说饺子这个感觉就是说每天嘛，就是工作每周都是一样的节奏的工作，然后，哎，那这样的话跟饺子这个事儿有点像，但是比饺子还更好吃点啊。然后呢，所以说呢，就是里面这个馅儿啊，包括那蒸出来以后都是一个一个类似大饺子似的，啊，皮儿看起来像大饺子似的，然后里面这个馅儿，羊肉馅儿调过味儿的，特别的鲜，然后特别的有味儿，是带着酱油口的那种。 那你这个茄子，我猜想应该是长茄子做的， 得是圆茄子， 啊， 圆 茄 子切半儿。 因为你刚才说那个是像饺子一样那种形状嘛，所以我想那一定是长茄子才有这样的像饺一样的形状 啊。圆茄子对半切 啊， 1/4切吧，或者说对半切，它不就是一个半圆吗？ 哦，这样形状的， 是西瓜瓤似的， 西瓜瓤似的， 对， 这么大呢？ 可大了。 我想象成像饺子那样小，原来是大饺子。 对，然后我觉得在馅儿里面啊，再加点鱼滑。特别的提鲜，鱼羊配 啊，鱼羊配鲜字儿哈， 对， 哦，在这儿体现出来了。 哎，是的，这很不错啊，因为今年其实除了有韧带断了的惊吓，还有很多惊喜啊，我觉得馅儿里面加点惊喜，这是我绞尽脑汁想到的， 终于把自己这2021年用这一道菜概括出来了，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概括。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门头沟的冰雪进校园的活动。 嗯， 为迎接2022北京冬奥会， 门头沟区作为北京校园冰雪普及的重要地区，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积极响应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在全区各中小学开设丰富多彩的冬奥主题知识讲座，组建冰雪社团，带动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有理论有实践的冰雪课，让门头沟的中小学们体验了冰雪乐趣，从冰雪运动当中快乐成长。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采访了门头沟区体育局竞技体育科科长万丽，聊聊冰雪运动进校园的门头沟风采， 请听采访内容。 请问万主任，近年来门头沟区体育局通过与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密切合作，在门头沟区都开展了哪些特色的冰雪课程，并取得了哪些成效？ 门头沟区将校园冰雪运动和奥林匹克教育作为学校教育教学重点内容，通过课程与阳光体育活动整体推进，先后引进旱地冰壶、旱地滑雪等项目。每所学校结合实际，都会选择1到2项替代项目，使学生啊在校内就能够初步体验参与冰雪运动。区体育局组织各学校分批安排零基础的中小学生，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学习冰雪运动技能和知识，进一步激发青少年了解冰雪、参与冰雪、热爱冰雪的热情。 请问万主任，在推行冰雪运动进校园方面，师资力量和基础设施场地一直以来都是两大阻力，体育局如何应对这两方面的阻力？是否有一套机制性的解决方案？ 去年呢，我们门头沟啊，利用咱们北京市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支持的20万元捐赠专项资金，面向全区38所中小学、20000余名中小学学生发放冬奥冰雪知识手册，在19所国家级、市区级冰雪特色校开展冬奥冰雪知识讲座、陆地体验、实地体验等活动。同学们在学校开展冰雪活动的基础上，在冬奥知识、冰雪运动常识、技能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在未来，门头沟区还将联合的专业体育院校对辖区内中小学体育教师进行冰雪运动专项培训，并选拔优秀的体育教师参加短期的出国培训。每所学校将至少有1名体育教师具备教授冰雪运动课程的能力。 请问万主任，在解决冰雪项目资金和场地设施问题上，体育局有哪些创新举措来助力青少年冰雪运动的发展呢？ 我们向这个北京市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北京市体育基金会等单位申请资金，联系滑雪、滑冰场地供学生体验。同时呢，与冰雪运动俱乐部合作，聘请冰雪退役运动员、爱好者作为体育辅导员，辅助学校体育老师开展冰雪运动。在解决学校物资问题上，我们门头沟区啊，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滑冰、滑雪、冰壶等体验课程， 3D 模拟滑雪仪、雪具、护具等纷纷进入校园。区级队伍建设方面呢，我们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委托第三方，在人才培养、装备、场地、训练、参赛等方面提供服务。我们出资啊，在大峪一小建设了400余平的仿真短道速滑的速滑馆，安排了专业教练员，科学制定了短道速滑课程，并编入了学校的校本课程。全体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技能。在此基础上，在校内及周边部分学校广泛选拔学生运动员，成立咱们区级的青少年短道速滑队，同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与社会力量加强在师资力量、场馆租赁等方面的合作，利用平时的时间在大峪一小组织训练，周末、节假日在石景山等地区滑冰馆开展上冰训练。截至目前呢，共有教练员2人，注册运动员29人，其中男子10人，女子19人。 请问万主任，在与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密切合作之下，一系列的冰雪运动进校园的活动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那在门头沟区滑冰滑雪队的成绩方面都有哪些体现呢？ 通过咱们北京市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捐赠资金呢，区级队伍得到了更多的训练机会，成绩也稳步提高。区冰壶队2020年在市青少年锦标赛获第4名，在市青少年 U 系列冠军赛分获第3、4、5名。区滑雪队参加2020年全国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第4届京津冀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中获1金48名1项次，在2019-2020年 U 系列冠军滑雪赛获1银1铜48名1项次的成绩。 好，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保持互动。刚才可能 林芳倩来晚了是吧，我来的时候就说了，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了，我这一年应该是用清炒苦瓜来形容哈、可能没有听到。也有很多朋友说今天晚上夜话的安排，今天对星期六，如果您熟悉我们节目的话，就应该是徐丽佳的访谈啊。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在晚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当中来关注周六哈，其他时间段就像您了解的一样是由林苑来主持，大家可能会就这些天关注的话题聊天哈。比如说上一周我们一整周都在说国足选帅的问题，怎么来选他的团队，选来选去将会往哪个方向走哈，一周都在说这个哈。 是这是还有啊，就是说最近有一个消息 啊，这是今天的消息啊。 对，钟南山表示，奥密克戎让世界慢慢体会到中国的做法是对的。今天呢，在2021大湾区科学论坛生命科学分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实验室主任钟南山谈及了新冠病毒、新毒株、奥密克戎等疫情发展走势与应对等诸多措施的话题。 奥密克戎新毒株的发现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是很多国家高度重视，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这说明从近两年的抗疫实践当中，世界慢慢体会到了中国的做法是对的。但他同时指出，目前应对新冠疫情仍然面对很多困难，部分国家的患病率、病死率仍然很高，背后的原因是科技发展还不够。所以他呼吁基础、临床、疫苗和预防等不同学科要共同协作，力争做到零传播。 对， 他认为说实现这个目标当务之急呢有以下几个。 一是注射疫苗啊，以达到历史经验所讲的群体免疫。钟南山说，按照这个国外的一个非常权威的杂志《自然》啊，《Nature》评估呢，说中国的疫苗率要达到理论上的群体免疫，接种人群要达到全人口的83%。目前我国11.5亿人完成了全程接种，占81.9%。那预计今年年底就达到83%的预期指标。那同时呢，也要注意，绝大多数疫苗啊，在接种半年后抗体水平开始下降，需要加强注射。通过疫苗建立的群体免疫，将使病毒对我国的威胁大大减弱。 第二个呢，就是抗体药物。近日，国产药物BR11-196在美国和中国同时上市。这个药物的研发和设计呢，是由中国完成的，包括清华大学、深圳三院以及广州实验室的协调组织等等。在我国的云南、青海和内蒙古等地，很多重症病人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那我国的德尔塔毒株感染病死率是非常低的，也说明这个药物真的是起到了作用。 是的，三是继续研发药物啊，特别是要加强小分子药物和中药研究。针对病毒的两个主要靶点，全球科学家都在加快研究速度。中国有几个小分子药物已经研发成功，准备开展临床实验。此外呢，中药有复方、单方等不同方案，很多研究所和大学也在进行相关研究。 第四就是科技战胜疫情需要交叉学科，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他说，一遇不安，举世皆危，战胜疫情靠一个国家和一个单位是不行的。钟南山说，国外的科学家用几个月的时间就研发出了疫苗，而中国目前呢也已经研发出了4-5种比较成熟的亚单位疫苗，这体现了国内国际共同的努力。好了，那给大家介绍完今天的消息了哈，也感谢大家伙儿一直都在陪伴着我们。 是，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一道菜，用这道菜来形容您在2021年整一年的感受哈。那也欢迎大家呢来在最后这几分钟当中来交流。刚才呢也有朋友说到了哈，说韧带断了还能再接，半月板磨损了基本上就没戏了。 对，半月板怎么说呢，就是半月板磨损了以后吧，确实运动上的更麻烦一些。但是韧带断了以后怎么说呢， 可以再长上啊。 韧带断了是长不上的 不能接上吗？ 对，韧带断了以后它原来那个筋儿啊，这个说的就通俗一点，筋儿就缩回去了 抽在一起了。 对，除非是当时断，当时立马划开然后勾上，那不可能啊。我觉得理论上，我了解理论上也就是这样的。你断完以后瞬间那个筋儿就开始往回缩，因为它本来就是拉长的弹性的一个东西， 抽回去了。 对，然后我这腿里就接的就是人造的一条韧带。就是不是用的自己的。那很多的韧带比如说前叉的断了，后叉断了，侧腹断了，它是从另一条腿的大腿上，因为人的韧带主的有4条啊，膝盖韧带主的有4条，副的还有很多， 分一条过来， 对，其他人付的上面分一条给你挂上。 哎呦 啊，这挂上了你想想那不得练嘛，对吧，新挂上来就不熟， 嗯， 这特别 要把它的弹性练好了， 对，特别痛苦的一个恢复的过程。 嗯，乐意酒说，要说国足那就红烧狮子头吧，这个形容是为什么呢，说听起来挺唬人的，还可以上国宴，但其实就是任人宰割的一道菜呀。 嗯， 红烧狮子头啊，听起来很雄壮哈， 但其实呢稀碎， 就一杵就碎了是吧。哎，大家伙也是对我们的国足又爱又恨哈。 嗯 嗯， 没办法，这实际上是国足这个角色呢。 嗯， 是，然后永远的儿媳妇儿啊，继续，就是每次提到这个任奶的时候，去三医院运动医学，哎，是，我也去了，确实我觉得治得挺好的。 嗯 啊，医生大夫都很好，也确实感受到了医者仁心啊，就是我在那儿排着队啊，听着这个各种各样的，因为我自己是愿意去做功课去了解一下这些伤病啊什么的啊，所以说还有一些经验，有很多的这个可能就是对这个了解不多的啊，或者说因为受伤嘛，有的时候除了运动受伤也可能还有工伤啊，就比如说有农民工兄弟啊，去了以后啊，问一些真的是很基础的，有点这个太基础的小儿科的问题。 嗯， 但是大夫啊，就是那个主治大夫真的是就是多高深的问题他也给你解答啊，多小儿科的问题他也给你耐心的解答。 嗯， 就是他就怕你这个病看得不踏实。 嗯， 医者仁心，确实这次受伤也感受到了，但是问题是说医院再好医生再好腿实在是不好，就是大家运动的时候还是要千万注意要受伤，不要要不别受伤，这一断了才知道就回不去了。 嗯， 再也是回不到原来的 状态，还是原装的好哟。 是的，哎呀，以前啊是磕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划个大口子都有啊，两个月一个月生龙活虎都没问题，这一次是到了现在啊都没法再跑步，都现在都悬，所以说确实不一样啊。 嗯，也感谢这个点赞助力榜目前排在第一的永远的儿媳妇儿，还有排在第二的孙东玲，包括第三位1908和第四位大辉698，第五位是用户3255，第六位是阿俊。谢谢大家伙儿哈，今天一边听节目一边在我们的点赞助力榜当中， 嗯， 贡献您的力量，谢谢大家伙儿。 嗯 啊， 哇哦，永远的儿媳妇儿说， 嗯， 他就是在北医三运动医学工作。 哦， 那没准咱见过。哎呦，我那两个月啊， 那儿可是经常能碰到名人哦。 啊，我那两个月周周跑，天天在啊。 那你是去哪个科呀？弄不好还真是认识呢。 那就是这个永远儿媳妇说的这个运动医学啊。 嗯， 没准真见过。 对，很快啊，我们这个摇滚主帅带领的国安队就要开始下一阶段的比赛了。 嗯， 也有朋友说，对这支摇滚主帅带的这支球队还是挺没有底的，对申花那场赢的都很意外啊，所以现在我的心里超级没底哈。也有朋友说韦世豪他们都跟队了，所以国安受到国脚的影响，看起来要比广州队的要大一些哈。 嗯 嗯。好，这是今天大家伙的陪伴，也谢谢您哈，微博、微信、听听 FM 聊天室所有的这些朋友们，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祝您周末愉快，一起向未来，有空的时候您多学学那个手势舞哈，也是为冬奥会各种方式加油助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 再见。 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